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话说这彩云跟着洪大人来到了京城，他作为状元老爷的贤内助，帮着处理各种人际关系，这可发挥了彩云的特长啊。彩云自己也长了见识，更加成熟了。状元夫人出使欧洲，举手投足气派十足，代表大清朝她吃西餐学德语，代表东方女性她优雅含蓄，尽展魅力，征服欧洲掌声一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赛金花的传奇人生，出使欧洲。洪大人从家乡一路上带了不少的礼物，其中有许多是专门用来打点内务府各位太太小姐们的。送这样的礼物，洪大人当然不好说话啊，所以每回去拜访洪大人都是带着彩云。彩云这几个月在状元府里学了不少的礼节，再加上他本身就能说会道的，所以这外交做的是相当出色。见着人家的正房太太，他自称小妾，说话中是处处谦卑，恭敬有加。那些太太在得意之余也就比较好说话了。跟那些同样是小妾的姨太太们，彩云则将心比心，以姐妹相称，甚至有的没见过几面就接称了好姐妹。五月底，清朝廷委任红军为钦差大臣，出使俄国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，要求年内抵达柏林上任。在京城还没安顿几天呢，彩云又要准备回苏州的礼物了，还要给洪大人准备各种出国用的东西。为此他还专门去请教别人，这洋人喜欢什么，费心费力的就不多说了。他们打算从天津坐船回去，当时天津的船名叫长龙船，这种船呢，船身很大，两边雇佣着好多的船夫，走起来很快，跟来的时候不一样，这一路上啊，可就没那么清静了。各地官员听说钦差大人打自己这儿路过，哪能不巴结一下啊？凡是长龙船停靠的地方，必定是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的。早早的码头上就有官员候着了，下船之后打着钦差大人的旌旗，举着回避肃静的大牌，在前方是鸣锣开道，轿子马匹簇拥着一群人在后边浩浩荡荡，两边站满了观看的老百姓啊，然后就是山珍海味的盛大宴席。酒宴过后，往往还得安排娱乐项目、戏曲表演，直到深夜才能休息。风光的背后也很累人呐，洪大人有了彩云，还能稍微的松口气儿。但是出洋肯定得叫正房太太一块儿去，刚刚新婚燕尔，这会儿又要分开了，这俩人一路上都有些闷闷不乐。等到了苏州，又是上上下下的送了一番礼，听说洪大人要出洋，大太太其实很想跟着一块儿去，但是他呢，一来年岁大了，二来对那些外国的洋玩意儿难以接受，三来呢，他也不放心苏州这一大家子。这么着，最后跟随老爷出洋的名额幸运地落在了 彩云的头上。彩云赶紧回了一趟娘家，看望奶奶和母亲。奶奶见着孙女啊，又是一阵子落泪呀。就这样耽搁了些日子，等过了中秋节，这才动身前往欧洲。随行的人员里头，除了仆人，大部分都是洪大人的学生。他们出洋的一切装束都是中国的样子，要么便衣，要么官服。这洪大人非常守旧，从来不穿洋人的衣服，就连袜子也是穿中国传统样式的。出国的时候，彩云已经怀孕了，再加上坐船颠簸，这彩云快把苦胆都吐出来了，一连好几天是水米不打牙呀。洪大人心里头着急，偷偷的吩咐厨房的厨师给做碗牛肉汤吧。可这彩云呢，向来不吃牛肉，洪大人就哄着骗着说呀，这是鹅肉汤，喝了以后啊，能防止晕船的。这彩云半信半疑的喝了，哎，味儿还不错。后来这洪大人忍不住偷偷乐呀，没憋住，把这汤的秘密给抖了出来了。不提还好，这一提呀，彩云心里头一翻腾，一阵恶心，胃里的东西又都吐出来了。洪大人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的不是啊。就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颠簸，终于在11月抵达了德国。而彩云因为是舟车劳顿，上岸不久，这第一个孩子可就掉了。初来乍到，洋人什么都是新鲜的，这洋蜡烛点得亮，灯罩是一块一块五颜六色的玻璃拼起来的，特别的华贵绚丽，到处都是金色的头发，蓝眼珠子，雪白的皮肤，男女之间也没有什么授受不亲的规矩，有的是手挽手，就那样大大方方的在路上走。吃饭更新鲜，居然还拿刀，怎么不切好了再盛上来呢？外国女人的衣服也真大胆，紧紧的包在身上，这胸口啊还开得那么低，手上还拿个扇子，哎，不扇风，可真够道的，不过确实挺漂亮的。彩云看的是眼花缭乱，不过洪大人是个守旧的人，他们在欧洲也是一副中国人的打扮，在大使馆里头还是按照中国的规矩来。彩云看洋人新鲜，这洋人看彩云也新鲜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那个时候，彩云正是一位美艳的少妇啊。身上披着孔雀毛的围巾，穿着24条飘带的六幅香菱裙，这条裙子的每根飘带上都挂着一个小银铃的，走起路来是叮当作响，非常有意思。穿这种裙子走道啊，一定得斯斯文文的，迈小步，您要是走快了啊，这铃铛乱响一气，那就有失体面了。彩云穿的那双弓鞋的后跟啊，刻着一个凹进去的花样，这里边啊有一块布绷子，里边放着粉，这每走一步啊，后脚跟就落一个花印，真可谓是步步生花，华贵到了极点了。每回出来还有四个洋丫鬟提着中国式的宫灯是照明引路，彩云这个中国宫室夫人也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雍容华贵，这一切都看得那些老外是啧啧称奇呀。柏林的中国使馆原先是一个公爵的别墅，是一座长方形的楼，有三层高，建筑很是富丽堂皇，这楼里的装修也很讲究，宴会厅、办公室、卧室一应俱全。 院子里的花园种着很多的花草，等到了春天，姹紫嫣红的煞是好看。彩云这趟来德国只带了两个女仆人，那个时候的人呢不开通，一说到出洋啊，大部分都不愿意去，有愿意去的也借着这个机会提高价码，一个月要50两银子。到了德国，家里头的仆人不够人手，彩云又雇了4个洋丫鬟，比中国的还便宜，一个月40两银子。在欧洲吃饭呢，也是带去的两个厨子给做，这两个厨子都是洪先生亲自挑选的，他这个人对饮食很讲究，每回在家里请客做出的菜样有很多在外边吃不着，很多外国人吃了连声称赞呢，夸得洪先生心里很是得意。厨师少，有时候忙不过来，彩云就亲自下厨帮忙，可是大部分时间彩云都是待在家里头没事可做。他又请了一个德国的女伴，整天陪着彩云闲玩，也是在这个时候彩云跟这个女伴学会了德语。关于彩云在欧洲的经历，被人们传的是神乎其神，有人说他经常出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午宴，有人说他在欧洲是风流多情，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？在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给赛金花写的传记里，赛金花本人对欧洲的生活说得很简单，封建社会那会儿女人都是裹小脚的，这彩云也不例外，裹了脚啊，走路都不利索，哪能整场整场的跳舞呢？这洪先生是个古板守旧的人，根本不让太太穿洋服，更不会让太太陪别人跳舞。按照外国的规矩，贵族出席宴会，夫人应该一并出来应酬，这才合乎礼节。但是每回使馆里请客，彩云都是出来打个招呼，跟他们握握手就回去了，这已经是洪先生所能接受的底线了。要真跟外国人似的脸贴脸亲亲手，估计啊，这洪大人头一个坐不住。洪先生新上任，按照规矩必须拜会各界要人，还有其他各国公使馆的公使。柏林是皇室所在地，达官贵人多如牛毛，暂且不说吧，前任的大使还留下了一张宫廷政要关系示意图，那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、婚姻关系、师生关系、地域关系，画的简直就像是一张世界地图啊。这柏林又是德国的首府，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地方设立了外交机构，这些机构洪先生也要去走一走。觐见德国皇上和皇后的时候，为了礼节，洪先生也把夫人彩云带去了。彩云还是照着惯例穿着中国式的衣服，但是礼节入乡随俗，要么鞠躬要么握手。觐见的时候多半是晚上，那时候啊还没电灯呢，全点蜡烛。德国皇帝和皇后啊都交口称赞彩云的漂亮，皇后还特意拉着彩云的手拍了一张合影，就连素来不苟言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夸奖彩云可爱，洪先生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至于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瓦德西，彩云自己否认在欧洲见过他，即便见过可能也没什么印象，那么多的客人哪能一一的辨认清楚呢？洪先生一句洋话也不会说，全靠翻译，反倒是彩云说的有模有样的。在柏林的时候，彩云生了一个女孩，取名叫德官。德官出生没有多久，这洪先生啊在任期满了，也就备下各种的物品准备回国了。回来之后，洪先生带了一架滑冰车和一只小火轮献给了慈禧太后，太后看见这些新鲜玩意儿啊非常开心，就把这些个东西放在了颐和园的昆明湖上。洪先生也被封为了国防部的副部长，他在京城买了一所大宅子，举家北迁。洪大人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 等到了北京，连年的辛苦更有点积劳成疾了。尤其是这几年，他竟然不由自主地随着大刘卷入了李鸿章他们的洋务运动里，又是出国当公使，又是回国管国防买兵器。他那个总理衙门行走的职位还是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，虽然手底下也有不少得力的助手，但还是有点勉为其难。两三年的功夫可就心力憔悴了，期间还有人莫名其妙地参他一本，说他从德国进口的一批枪械价格昂贵，肯定受了洋人的好处了，有里通外国之嫌。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，这皇上把他叫过去也是随随便便地问了几句，说说笑笑的就不再提了。但洪先生却是一个受不得委屈的人呐，郁郁寡欢地闷了好些日子，不久病了。洪先生病倒了，有时候家里来个客人，彩云就跟大太太一块招呼。出国这几年，彩云长了不少的见识，贵夫人的架子也能端起来了。可能是洪先生已经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了，这一天呢，他把彩云叫到床头，拉着彩云的手，彩云呐，我这个病恐怕是不会长久了。老爷，您别说了，您这个病啊，只是急火攻心，慢慢调养一阵子就能好了。这彩云强忍着眼泪呀。洪先生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早就想过了，你我年龄差距悬殊，我走了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开春刚生病的时候，我就另外存了50000两银子给你，交给了红鸾保管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是给你的。听到这儿，彩云再也忍不住了，这泪水滴滴答答的就浸湿了衣袖。秋天，洪先生撒手人寰，慈禧太后及满朝同僚都深为哀悼，朝廷赐了好几十万两抚恤金，葬礼也是高规格的，非常隆重。但是这一切对于彩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？洪先生一死，彩云立刻成了洪府里多余的人。大太太派人传下话来了，说他们都订好了后天的船票，一起回苏州去。如果他这个姨太太打算一块回去，给老爷守一辈子，洪家当然是欢迎啊，以后也会给立个牌坊。但是如果彩云年纪轻轻的守不住，不打算回南方，还想在北京，那也可以。不过要早做定论，然后由族里头公益，算是脱离了洪家，洪家自然也会补贴他一些银子。不过德官小姐一定要留给洪家，至于彩云现在怀着的就归彩云自己了，洪家是讲仁义讲道德的。彩云，你怎么打算就自己思量着办吧，明天一早听你回话。好一个仁义道德的洪家呀，这分明是想把彩云丢下来不管呢。这时候说出这种话，真叫人寒透了心了。彩云把心一横，你想把我留在北方，我偏要回去给老爷守节，一直守到大太太你去了阎王殿，我就接管这个家，一直守到我的德官将来嫁个好人家，一直守到你们洪家不得不给我立座牌坊。等气够了，彩云是泪流满面，这个时候还有谁能依靠啊？这个阴森恐怖的洪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窗户外边天色发白了，彩云给大太太回了话，说自己要回苏州给洪先生守节。 然而到了苏州，洪家最终还是跟他摊牌了，一张银票把彩云赶出了洪府。当时德官已经是四岁了，被他们强行留在府里，彩云哪舍得亲生骨肉啊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怀着孕还有三四个月就该生了，无奈彩云只好去找到红鸾要那50,000两银子。可恨这红鸾小人呐，见钱眼开，洪先生尸骨未寒呢，他就私自把这笔钱给吞了。当时也没有遗嘱，更没有什么凭证，这官司也打不了。这就是满口仁义道德的洪家，让他们母女俩骨肉分离，抛弃洪先生的一父子，昨天还有一堆的女仆老妈的伺候，今天就落到了没人管没人问的地步。彩云饱尝了世态炎凉啊，她只好回到娘家，好歹总算有个孩子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第二年正月，这孩子出生了。出生之后是大病小病不断的，彩云拿着原来攒的私房钱给孩子四处的求医看病。可是还没等一周岁呢，这个孩子就夭折了。彩云这个时候是想哭，这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荣华富贵，凄美的爱情，这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梦。现在梦醒了，彩云得到的只有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现在她该怎么活下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情长风瘦，挥千变万化。我想登高一望，这天地的图画。一场阔别，让白云泉水汇成世间一个心愿，你心我心合而为一。我放声告别你的到来，偏偏情无私成